報道又話，麥卡錫同眾議院黨友嘅會議持續兩個幾鐘頭，會議目的係為共和黨人提供機會表達對政局嘅憂慮，並討論除咗彈劾總統之外，有冇其他嘅方法讓被指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嘅特朗普為事件負責。麥卡錫據報指出，現時黨內處於嚴重分裂狀態，必須設法團結共和黨，這個是目前的迫切任務。六合彩消息，搞出的號碼是5、19、22、26、35、40，特別號碼是2號，頭獎半注中，每注派3168萬多。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星期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喵喵， 我呢敏感时刻。又到星期二晚 ，Hello，Hello，Hello， 莫莉 ，Happy Tuesday， 系啊，欢迎晒所有嘅听众们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嘅。 有个地方咧，其实咧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去 嘅，系，其实有几个地方香港人中意去啊。你嗱，我谂下最近嘅，其实香港人常去嘅旅行嘅地方系泰国、 台湾、日本、韩国同台湾咯， 系咯，系咪呢四个最多人去啊？ 系啊，再遇事者都系泰国、日本、韩国同台湾。 系啦，睇个排序唔同啫。 系啦，每一个地方都系你一年可能去几次，佢哋都唔觉得闷。 系， 我有啲 friend 咧，佢系可能去日本咧，平均2至3个月就去一次日本。 系， 即系佢哋直情会话呢一个系佢家乡添。嗱，首先我唔知道我啲朋友点样咁有钱啦，可以3个月就去一次日本啦。第二样嘢就系佢哋有咁多假啦。第三样嘢嘅就系佢哋真系你 feel 到佢哋系真系爱日本，系爱到系。 系。 佢唔系就咁把口讲话系家乡咁简单。 系，好似第二个家乡咁啊。 你突然间无啦啦请假话，公司同你讲，喂唔得，今个礼拜已经有同事放假，你调不如下个礼拜啦。佢已经牙痛咁声噶，即系可能过3个月零多1个礼拜，佢已经觉得唔得啦，要翻去。 如果要你排序，你是不是都咁排呢？ 韩国、日本、台湾 是啊。 韩国我最后，韩国我不是太 OK 的， 是 因为我觉得佢食嘅好辣啊，我怕怕地啊。泰国呢反而就是嗰啲嘅辣你会食到，同埋你又有得汤，嗰啲汤唔系辣啊嘛，都有得拣。 系， 同埋我会揀台湾、韩、台湾、日本同埋泰国，但系台湾同台湾同埋泰国多啲，因为日本我每次去亲一定出血， 系大出血。我会揀日本咯，因为我都好中意去日本。我会揀日本、台湾、韩国、泰国我排最后，因为我好争议。我始终都系揀日本噶啦，虽然日本嘅人就好多嘢都好多规矩，系啦，但我觉得日本人起码好多嘢啲物。 品咧，我覺得比較精緻啊， 係， 同埋佢哋做得比較有 quality 啊，我覺得係咯，同埋日本嘢食我中意咯， 係，同埋日本嘅人咧，你會覺得令到你覺得好靚啊，因為佢哋首先就係全部人一定化咗妝先出街噶嘛，咁另外一樣就係佢哋一定會著到，就算唔係好靚都好，你會見到佢哋唔係好似我哋咁拖鞋短褲就出街噶嘛。 你日本你奇裝異服啲人唔會覺得好奇怪望你啊， 係啊， 你喺香港你會覺得自己好尴尬，就算我哋做呢行有时着到好奇怪，啲人都预咗噶啦，你都会俾人望。但日本啲人比较容易接受呢方面嘅，你唔觉咩？ 系啊，同埋佢哋嘅容忍度好似大啲。 咁我又觉得容忍度又唔算好大，但你睇下佢哋坐公共交通工具几多规矩，你就知啦。 唔系啊，我意思系容忍我哋啊，即系虽然佢可能系秒我哋嘅， 佢唔去，你行咗去都鬼知你系中国人定日本人咩？ 我意思系如果你嘈啊或者咩嘅时候，佢会选择容忍嘅，即系呢一个虽然就我哋收家，因为我哋嘈啊嘛，我哋骚扰到人哋啊嘛。咁但係呢，我覺得佢哋嗰個容忍度係會好似個感覺上面強啲嘅，佢對自己本身自己本人個容忍度都好強。如果唔係點會佢哋成日咁多抑壓咁多壓力，成日都話咁多人會即係會想犧牲啦、 啊。冇錯，咁但嗱，同大家有我喺網上面呢睇到一個日本呢日本人覺得呢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呢最擾民嘅行為，亦都可以加諸落嚟我哋香港嘅公共交通工具，大家有研究下佢哋啱唔啱啊。佢話呢其實日本人咧係唔係好中意人咧喺個公共車廂度睇書嘅，佢覺得係一種非常騷擾嘅行為嘅，因為你睇書咧，你攞住本書咧，其實會有一個距離啊，你係壓多咗空間啦，同埋有陣時因為架車搖晃你喐咧，啲書又會撞到人，係啦。咁我但我覺得睇書又唔使咁嚴重到話唔中意係擾民咯、 啊。我覺得睇報紙就可能 睇、報紙，因為你仲壓得多位嘛。但係而家睇報紙嘅人又少啊。 或者應該咁講，而家佢哋通常可能攞一啲街頭派嘅報紙，嗰啲報紙細份啲。 係、喎，朝早仲有免費報紙派喎。 係啦、 啊， 但係嗱，我同埋覺得一樣嘢嘅，唔係唔俾你睇報紙，但係睇報紙嘅時候，你盡量可能佢咪折開咗四頁嘅、 啊， 你唔好攤大曬四頁咁樣睇。 係兩大版攤曬啊嘛。 係啦、 啊， 你折開就係嗰二分一咁樣睇。 好多人咁樣攤大曬睇，嗱你已經舉隻手去前面壓住人哋啲位啦、 啊， 又要再向兩邊發， 係啊，所以就係你一係就你睇，但係你打開完之後，你接翻埋半邊半邊咁樣睇嘅話，我覺得大家會好啲咯，感覺上。 我覺得睇書都仲可以接受，睇報紙就真係壓位啦。 又或者有啲人咧睇報紙嘅時候可能會縮細啲隻手，我覺得呢啲人係其實佢係都係 你縮細咗，但係個報紙都有上。呢、這個上闊 哦，咁上闊嗰個 area 都係你嘅，我覺得 OK。 但 有啲係淨隻手撐大㗎、 懟去前面咧， 係啦，咁嗰啲就真 係 唔好啦。 我覺得睇書可以接受，睇報紙就係、有啲麻煩。咁另外佢哋話咧，原來咧你玩你嘅電子遊戲或者你啲手機，雖然你校咗靜音咧、但係咧當你打 message 嗰時候，你冇校咧都係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喺度打字啊。佢就話依啲咁嘅聲咧都會覺得好困擾嘅，所以咧、就要靜音埋你個鍵盤。有啲人咪喺度打 message。有啲嘅聲嘅，其實你都諗下，如果喺一個好靜嘅地方，其實都係好騷擾嘅。 係， 呢個我覺得都 make sense 嘅喎。 咁呢個我又覺得可以容忍到大少少，因為你喺香港嘅時候，啲人仲誇張。 同埋啲根本就車廂都嘈嘅，嗰啲聲都係有限嘅噪音啫。 香港誇張到係根本上咧，人哋唔想聽你睇嗰啲短片係咩？ 係， 你成日逼人哋聽做乜啫？ 同埋逼人聽你講緊咩添？同電話另一頭。 係啊，唔該你細聲啲啦。即係我反而覺得呢一方面嘅話，咁啊，香港又誇張好多，真係過分添啊！即係唔該你細聲啲啦。 係，同埋佢哋日本人又咧就好注重呢個優先咗個禮儀嘅，佢話一定咧，佢哋就算自己冇人坐，佢哋都唔會坐落去嘅。佢話就一定要留翻係俾啲有需要嘅人坐咯，或者係嗰啲關愛座咯。 係呢方面咧，台灣又真係做得幾好。 係啊， 佢係跟日本嘅，因為你去台灣，你經過啲捷運啊嗰啲咧，其實都真係大部分啦，或者都好多都真係會即係真係冇人坐，或者見到老人家佢都即刻會過去俾你坐。香港咧坐咗喺度就坐喺度噶啦， 有啲扮瞓啊。 係，當然我都見到有好多而家好多都會讓位， 基本上都會讓，唔讓都俾人鬧啦。 唔係嘅，有啲真係都係唔讓噶。 係啊， 當繼續撳電話當睇唔到噶。又或者佢你 feel 到睄咯，又或者有啲直情係大安旨意添，你眼望我眼係唔俾就唔俾。咁跟住，但係咧，另一方面咧，香港有道好，雖然佢個關愛座啦，即係我哋坐嗰位都少，唔係話太多人讓，但係平常啲位咧多人讓㗎，我係見到好多人都會讓㗎，所以就鄧丹雲。

除咗讓座俾有需要嘅人之外咧，喺公共交通工具裏面咧，應該有好多嘢咧都係唔小心騷擾到人，即係有啲就係唔小心啦，有啲就真係喂你真係好騷擾到人，擺到明騷擾到人噶嘛。 係啊，因為你有冇留意到有陣時有啲唔生性嘅人啦嚇，喺啲公共交通工具度可能要坐一段時間，咁佢哋可能又逼冇曬位坐啦。他哋會坐在地下， 嗯，會啊。 你有冇見過啊？ 有啊。 第一，我覺得好唔衛生啦。第二咧，我覺得咧，其實個通道已經唔闊啦。你坐咗喺度，仲霸佔更多空間，其實係非常擾民嘅行為嚟嘅，又係。 係。咁啊，同埋有啲人咧，即係會直情係，喂，個個企曬喺度嘅時候，咁你坐喺度嘅時候，你會棘親人噶嘛？ 係啊，係啊。 同埋嗰樣嘢就係你牙嗰個位就係咧，佢哋有陣時坐喺度咧，有陣時會食嘢添嘅。係 啊， 即係你唔食嘢。 我哋香港講咗係唔可以食嘢噶嘛，不能飲食噶嘛，香港啲交通公共具。 係啊，即係佢哋坐喺度嘅時候，喂，你同埋你坐唔該，你揾啲角落位坐，你唔好直情坐喺路中間條柱啊嗰啲阻住人啦、 啊。原來日本咧嗰啲電車裏邊。其實不禁止飲食嘅，但係咧佢哋對於嗰啲味道咧就有啲潛規則嘅，味道強烈嘅食物咧就盡量避免喺車上面食啦，因為嗰啲味道你會持久唔散咧就影響人哋咯。原來佢哋冇呢個規則話到明唔準食嘢㗎。 哦，因為佢 不過啲人好自律， 係因為再加上佢哋譬如有子彈火車呢啲咧，長途車都有得買食。賣便當㗎嘛，咁呢度同我哋香港唔同，我哋香港全部坐你個鬼，你最遠嗰程車可能都係五分鐘， 咁又唔止。譬如你坐火車就唔止啦，你由上水去到紅磡， 係啊，即係每一個嘅站、 啊，每一個站 係啦，即係可能就係呢個尖沙咀去過海，咁、即係可能最長可能暫時啦，我唔知啦、啊，可能有啲再長啲，即係例如係咁樣嗱，唔計你機鐵啦，你唔好走去同我講機鐵，又或者你唔好走去同我講、 機鐵好快啫嘛， 係啦，即係你唔好同我講呢啲，我講緊係即係平時我哋搭嗰啲東鐵啊，咩觀塘線啊、荃灣線嗰啲，係啊，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啊，五至八分鐘內咧，咁呢個算唔算耐？其實你真係唔算耐咯，你忍一忍，你下一個站你都可能落車。 係係咪落得慘？如果有啲人要食藥，咁點樣喺度諗？ 我覺得食藥反而呢啲咧就體諒嘅。 你可能食藥要飲啖水啊，係咪？ 等於戲院一樣，即係譬如以前啊，講緊唔係有疫情嘅時候，咁佢就話：哇，你唔好帶一啲戲院以外嘅嘢入嚟咁。但係你食藥嘅話，可能嗰支水你唔喺佢度買，咁佢會即係佢會有得你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咯，你喺車上面都係，因為你食藥你真係已經唔舒服啊嘛。你食藥就要令自己好啊嘛。你即係你唔食嘢，你可以忍一忍啊嘛。但係食藥嘅話，喂，你真係幫緊自己。 我覺得有時候要諗，有啲朋友咧係好忙，佢冇時間食飯，佢唯有靠喺車嗰幾分鐘去頂一頂肚食啲嘢。其實有時係咪又可以體諒下咧？因為佢可能完全冇時間食飯噶。 所以到時睇下你食咩啦。有啲人過分到佢喺架巴士度食飯，你得唔得？ 係，我覺得食飯又過分咗啲。係 啊， 即係你可能嚼塊三文治，咁當然法例上係話唔得啦。我自己咁講啫，即係嚼塊三文治係咪可以有陣時通融下咧？ 你隻眼開隻眼閉咯。係咯，但係雖然真係唔得嘅，係 真 係 唔得 噶 嘛。係啊，你食三文治都係犯法噶嘛，其他人可以泼你噶嘛。 係啊，有啲人過分到佢，我唔知佢點做到嘅。佢可以喺巴士度食面添， 係 湯面喎，最講緊唔係炒面喎。 咁樣一坐， 所以好勁啊！佢哋 係， 同埋我最覺得乞人憎嗰啲就係咧，有啲人喺架車度食花生啊，成地花生殼。 系啊，其实喺车度有啲人唔觉意咧，攞饮完嘢嗰罐嘢咧，偷偷地啊抌喺车度抌垃圾咧，好早憎人喺车度抌垃圾咯。 系有啲人嘅文化真系同大家可能唔同啦，个差异上面，佢会可能喺车嗰度咧食凤爪啊，食一啲污糟邋遢嘅嘢。 咁嗰啲真系可以投诉，可以票控佢噶呢啲人。 经常性都有噶，我见过唔少。 咁你会唔会出声话佢啊？ 会啊， 吓 系啊，我唔食得嘢嘅。 系咯， 听唔明咯。 吓、咁但可以叫司机， 佢话听唔明咯，但其实听得明咯， 系咯， 系啊，因为隔多阵之后佢如果多啲人再讲嘅时候，或者多啲人望住佢，咪收翻咯， 吓， 系啊， 有啲人就会偷偷地食噶嘛，咬一啖放低，咬一啖中低，你唔觉噶嘛， 系啊，但系有啲哇摆到明喺你面前食凤爪， 食凤爪咧有啲过分啦， 真系啊， 系咯，即系我接受程度系可能你嚼份三文治都干净啲啊， 系啊， 跟住另外呢，由你覺得有好多女仔呢朝早講返工呢，唔係車度化妝嘅。 係呀、 其實你唔覺得喺車度化妝其實係好唔雅觀。 是的，不过这个我就更甚了，即如果譬如你说我得几分钟时间吃东西的话，那朝头早化妆其实用的时间还耐一 点， 是那我承认我自己这个我有做，还有这个都不算犯法 因为我发觉很多人有做啊、嗯、但你在公众场合化妆其实是不是很礼貌的嘛， 除非你化了个底线 因为你很多东西好做的其实、 嗯、 你又要攞块镜，又要有些女仔会抹眉啦，是啦，搽粉底啦，或者搽唇膏啦，最少都画眉搽唇膏，我见到好多人。 这个日本的文化又跟我们不同的，因为日本人会觉得喂这个是个礼貌，你就算补妆都要在厕所。 是啊，其实我同意的、嗯，就算吃完饭咧，女仔补妆都应该行入厕所搽唇膏，但我哋香港好多女仔就咁攞出嚟印油啦，搽唇膏就坐喺张台度做晒、嗯。其实你嗰一刻，我觉得系好唔雅观，你自己的样系唔靓嘅，你嗰啲动作都令到你成个样好唔靓嘅。所以我自己就尽量避免喺人哋面前做呢啲嘢。 嗯， 系啊。 反而我觉得如果翻工嘅话，我体谅大家真系太辛苦啦，翻工，所以佢又唔系影响到人，即系你食嘢就真系影响到人，污糟邋遢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我暂时我觉得 OK 咯。 是啊，我觉得因为我贪靓啦，我就觉得是不 OK 的，在公众地方做嘢，等于 系 对住人撩牙、化妆、搽唇膏是核突嘅， 是 唔雅观嘅， 雅观嘅 系啦， 系啦，但是体谅嘅， 体谅系啦，咁多嘢都要体谅啦，咁 系啊， 你唔化妆你唔靓，我都体谅你啦，咁 系啊， 咁另外咧，日本有啲人就话咧，好怕啲人咧喺醉酒状态下乘交通工具。 哦、啊，但佢哋搭的士又貴咧。 係啊，我試過有朋友咧，我日本揾佢玩啦，玩到好夜，佢話得啦，你先走先啦。我話你唔走啊？佢話佢要等到朝早有公共交通工具先走。佢話坐的士好貴。 係啊， 我話係啊，好唔好意思啊，要你出嚟陪我玩，你要咁樣捱翻、嗯，真係好慘啊！就因為的士好貴，佢住得遠啊。係 啊， 佢要等到天光有公共交通工具先走啊。 係啊，呢個其一啦。 我仲好衰地，我話咁我真係走先，我唔陪你啦。人哋出嚟招呼我陪我玩啊，日本。 咁自此之後，佢仲有冇同你係朋友啊？ 有，但我冇再揾佢去玩啊。 我睇日劇咧，嗰啲咧，通常有陣時佢哋就會寧願去 book 一间酒店，因为他们 book 一间酒店， 或者有些人去啲桑拿咯，会去， 系啊，可能差不多价钱，甚至乎可能平啲添。我突然之间话日本啲的士几贵， 系啊，好贵啊！ 我好似去日本都冇搭过的士， 我搭过，我成日都搭啊。不过因为我住得近，我去嗰啲地方，我就 系 住喺市区，所以我又唔系好觉。咁，终于有一日咧，我就原本要去机场，咁、 嗯、 就坐机场嗰啲接驳车，系啦、 嗯 啊，就去机场嘅酒店接驳车去机场。嗯，咁啊，遲咗起身 miss 咗，跟住就坐的士， 嗯、 跟住就大鑊啦。個的士咪表跳一下，我個心又跳一下，佢跳一下我又跳一下，結果我坐幾千蚊的士去到機場。 幾千蚊？ 幾千蚊，好似三千幾蚊。 哇！ 港紙維度 真係會咁貴㗎？ 係啊！ 哇！ 佢仲要好多年前，我唔知而家有冇加咗價。佢跳個咪表跳一跳，我個心跳一跳。跟住我就喺度系咁闹我隔篱个朋友。 你一张机票都买到翻嚟啦， 坐咗三千几蚊港纸嘅的士，就因为我 miss 咗班接驳车去机场。 哇，好大件事啊！ 系啊， 所以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啦，即系大家搭交通工具啦，又或者即系每一样嘢都要留意一下，醒神一下。咁啊，人哋又唔会骚扰到人哋之余，自己又开心啲。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啊？溜溜话俾你听，记得要准时搭车啊！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直直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低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 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啱啱咧就讲咗关于咧日本咧有一啲行为系点样骚扰市民、骚扰朋友、骚扰人民啦。香港啦或者全球啦，最近一定骚扰嘅就系唔戴口罩。啱啱听过系 DJ 嘅吸防护罩一吻。转个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1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近30宗。中九龙干线工程新增9宗确诊个案，青衣救护站和港九小轮各增加3人确诊。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号双数门牌楼宇增至超过20人确诊，要再强制检测。马嘉烈医院职业治疗部再有一名职业治疗师初步确诊，当局要扩大追踪范围。另外，由于港大有关污水调查持续发现有样本呈阳性反应，早前已经强制检测的平石村金石流、蓝石流和黄石流会进行第二次强制检测。一名驻守铁路警区港岛线巡逻小队的50岁男警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警方话，男警员寻日感到不适，到私家诊所求医，今日初步确诊。他最后一日翻工是上星期四。警方话，呢名警员在工作期间有戴口罩，同他可能有紧密接触的警务人员和文职人员都获安排接受检疫和病毒检测，亦都会派员清洁他的工作地方。政府扩大2元搭车优惠，年满60岁人士最快出年首季可以享有优惠。有市民认为政策不错，因为老人家已经没有收入，这些是市民可享的福利。以往见到不少明显未达门槛的市民使用2元搭车优惠，觉得个人化八达通可以防止滥用。有啱啱满65岁的女士话不满，认为政策推行得太迟，市民已经等了好多年，又觉得冇必要将张相印到长者八达通上。如果有疑问的话，应该在购买的时候出示身份证明。政府不应该不信任市民。美国10多间主要企业警告，如果国会共和党议员在任何表决中投票支持挑战拜登当选总统的结果，将会停止捐献。参与行动的大企业包括万豪酒店集团、花旗银行以及谷歌等主要科企。有其他公司就在国会遭到冲击事件之后，考虑调整捐献策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AT&T、美国运通卡和万事达卡公司都说会暂时停止捐献款项。Airbnb 就说会继续秉持公司的社区政策，当确认某人和暴力或者仇恨组织为伍，会采取禁制措施。财经消息，

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后半个钟嘅敏感时刻啦。呢半个钟头，溜溜，你系咪又同我哋讲食啊？ 其实我哋嗱，讲下中国人先啦。我哋中国咁多唔同省份嘅送菜，你最中意食边个地区嘅菜呢？ 哎呀，我个人咧好双子座，我唔知溜溜同我一唔一样，我系会突然间嗰段时间好中意食嗰样嘢咧，跟住我就不停要食嗰样嘢噶，食够几个礼拜之后，我就会转食第二样嘢噶啦。我最近呢排好中意食酸辣粉啊！ 酸辣粉系咩？四川啊？ 系啊，应该系四川，即系总之酸酸辣辣嗰啲。因为而家坊间已经越嚟越多咧，你现食即刻买到， 好多系啊。 以前你就一定要去人哋嘅铺头度先食到噶嘛。 而家嗰啲即食嗰啲都有啦。 系啦，所以因为咧，唔知系咪因为咁咧，我就食多咗即食嘅酸辣粉，我就觉得哇，好中意食嗰种酸酸辣辣嘅感觉。 哦， 以前咧，即系我会耐唔耐嘅，有段时间又突然间好中意食中菜啊嗰啲啦，川菜啊， 你食得辣嘅， 我唔食得辣噶。 咁你食嗰啲酸辣粉好辣噶嘛？ 我会加糖咯，所以、 哦、或者 加 本身都好辣噶。 一定嗌佢少辣的。 川菜都辣噶。 我中意食嗰种川菜系边种咧？即系我反而唔知点解食到水煮羊噶。 系咯。 我嗰只、辣我食到。 即系嗰啲麻辣你就食到啦。 系啦。又或者佢咪有啲咩川椒，即系炸咗啲唔知咩叶，跟住炸咗一粒粒咁样，少少辣辣地。 即系嗰种其实都唔系唔辣噶，你都食得辣啦。 少少少咯，即系每一样嘢我都同佢讲，一定要同我减辣咯。我好衰，即系个人又衰格嘅，即系又想食辣，但又食唔到辣。咁但係你問我呢食得最多一定就係廣東菜啦。 廣東菜。 係呀，即係譬如嗰啲我哋平時成日食嗰啲茶餐廳嗰啲。 一般人都煮廣東菜多啦。 係呀，肉餅呀、蒸蛋、 你係廣東人定係邊度人呢？ 廣東。 哦，咁啊撇除你自己廣東人嘅菜、另外一啲地區嘅菜你係四川菜啦，即係你鍾意食。 或者鍾意食扁皮鴨。 哦，扁皮鴨係咪即係京菜啊？ 係啦，北京嗰邊嘅。 哦，因為我係上海人咧，我就一貫就中意食上海菜嘅，因為上海菜偏濃味同甜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食嘅。咁另外啲菜咧，我就都係廣東菜啦，因為始終都食得太多啦。同、埋我覺得有道好就係廣東菜咧有老火湯，上海係冇嘅，上海係得滾湯嘅啫。 上海滾啲咩湯㗎？ 我都唔知啊！我好少飲嘅，因為我唔中意飲滾嘅湯，我就中意飲老火湯嘅啫。 嗰啲我哋即係成日平時屋企飲嗰啲番茄薯仔、 鹹魚咩豆腐、鹹魚乜乜豆腐湯嗰啲咁咯。 哦，知邊啲啦？ 上海有酸辣湯啦，都係滾湯嚟嘅啫嘛。 哦，系啊，酸辣汤算系滚汤， 唔系滚汤嚟嘅咩？你嗰个熬嘅汤啊？ 我以为羹咯，其实 都系滚出嚟噶。 系我冇研究得咁仔细呢啲就。 我觉得老火汤我就好中意饮，好中意饮汤。 你讲开上海咧，我好中意食小笼包嘅。 吓， 我好中意食水饺啊、小笼包、锅贴呢啲，我好中意食嘅。 我系唔同，我同你唔同，我都系双子座，但系我可以中意食嗰啲嘢，我可以食好耐嘅。我唔会成日变嘅，因为唔系太多嘢我中意食啊，可能。 系，我就唔系啦，即系我经常性食嗰样。但系咧食完之后，我就突然间就好唔中意食噶啦，唔好话唔中意食啦，我会觉得不如我食其他嘢啦，我食泰国菜啦，即系嗰啲啦。 我其实我成日都煮饭噶啦，喺个疫情里边，咁即系煮咗好多个月啦， 日日都煮咖喱。 但基本上我煮嘅嘢咧，不离嗰几样噶咋。 边几样呢？ 我会煮炆嘢啦，嗱，我会可能莲藕炆鸡。我可能萝卜 烂嘅莲藕炆鸡， 烂好易嘅啫。我可能萝卜炆花腩加啲豆腐泡，咁可能煮咖喱鸡。其实我基本上咧，大部分都成日煮呢三样嘢。 喂，呢啲全部都系捞饭啦，同埋系一大烹嘅嘢嚟噶。 因为我觉得煮完一次，我可以食几餐啊，我唔使日日煮啊。 系啊， 同埋你摆咗第二日咧，仲入味啲。 系 系咯，咁我好中意食饺子嘅。 我自己包啊！ 我识包上海云吞咯，我唔识包饺子咯。但我自己包云吞，我觉得又好烦啦。因为你剁菜剁肉咧，真系剁猪肉啊剁剩咧，真系要自己剁先好食噶。你搵搅拌机搅唔好食噶嘛。 唔好食噶。 但系嗰个工程咧，那个工序咧，我就觉得好麻烦咯。 嗯， 系啊。咁我会整醉鸡。 系， 我通常整啲可以食得几餐嘅嘢。 但系醉鸡难唔难咧？ 醉鸡都唔难噶，好易噶。 系咪要摆好耐先入味噶？ 唔系噶，其实一晚已经 OK 噶啦。系、啊，咁如果你想入味啲，就做多一晚嘅工序咯，咁咯。其实又唔难嘅，因为我唔中意煎炸嘢嘅喺屋企。 你成日话整到间屋油烟味。 系啦，我或者会蒸肉饼。 系 啦，可能炒个菜咁，我就唔会做好炸嘢嗰啲咯。因虽然我中意食炸嘢，系、啦，但系有。气炸锅我都冇咯，冇用咯，因为我觉得气炸锅同真系用油炸系有分别嘅。 系啊，我想讲真系、我终于都试咗个气炸薯条啦，试炸薯条。 跟住我發現 我都炸咗一個薯仔個薯條，我覺得唔好食噶。 係啊，我唔知點樣形容咧，嗰個薯仔啲味咧實。嗰啲粉咧，即薯仔入面嗰個質地，嗰個粉狀嗰個質地口感咧、 嗯， 粉啲噶，冇炸嗰種即係咁多油嗰種口感啊，係啊，咁我已經嗰日已經將嗰啲單骨雞翼擺埋落去，即係變相其實佢都有少少油噶啦， 係啊， 係啊，但係都有呢個感覺咯。咁所以我終於明點解你嗰陣時話用個氣炸鍋就炸咗幾次薯條冇再炸， 冇再用過啦。我翻屋企好多呢啲咁嘅小家電冇用過啊，我應該捐咗出去俾啲有需要嘅人士。 係喎、啊，你可以嘗試咁做。 係喎、啊，我就剩有個焗爐仔咧、嗯，我发觉啊，摆咗两年噶啦，我一次都冇开过啊。 吓， 系啊，连买翻嚟嗰人叫我你开咗佢，热咗佢嚟做咗第一个步骤先，我都冇做过。 哇， 其实系冇用过。 系， 跟住有个高速煲咧，啊，用过一次又系冇用过。 系， 我觉得高速煲系唔好用嘅。 系， 因为啲嘢快淋啫嘛，但系唔入味咯。 哦，系咁入味噶，原来。 我觉得系啊，譬如你炆，譬如好似我成日炆嘢咁，譬如我抌个五花腩同炆莲藕咁啊，我炆咧佢慢慢会入味，啲汁会结会淋嘅、 嗯。 但系个气嗰、那个咁啊，嗰啲叫咩？嗰啲高速煲咧，佢系淋咗咯，但系啲汁系冇结嘅。 哦， 但系都系水汪汪，系淋咗，但系冇咁入味。最后又要倒翻出嚟，继续炆多一阵，等佢入味，同埋收翻水，因为佢冇收水啊。 哦， 普通嘢你炆嘢会收咗水，啲汁会溶咗噶嘛。 所以咧，即系呢度咧，精明嘅消費者又可以聽下 Leo Leo 嘅事後感覺。 所以我覺得應該將呢啲嘢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 所以我個氣炸鍋咧，我通常唔會買咁多特別嘅嘢翻嚟，買完之後我一定會用嘅。我會而家不停揾好多唔同方法咧，即係上網睇一啲食譜，我氣炸鍋可以做到啲乜嘢？例如嗰啲春卷啊，粵式春卷，因為我有段時間好中意食粵式春卷。 我都中意食春卷㗎，但係我自己唔會整咯，因為要炸。 因為擺落氣炸鍋試啊嘛。 都唔得，唔好食嘅。 我未試過。 我覺得唔會得咯。 但我啱啱最近就揾咗呢個食譜咯。 通常我就喺出邊食啦，呢啲嘢我唔會自己太麻煩嘅嘢，我唔會自己整咯。 係啊，跟住又或者我而家。我覺得咧，可能因為呢個疫情關，其實都唔關呢個疫情事，只不過因為呢個疫情多咗好多唔同方便啲嘅材料。例如係咩咧？我其實好中意食泰國菜嘅。咁、我見到咧，即係已經有一啲咧金邊粉嗰啲包啊，白嗰啲料啊，好大盒重嘅。咁所以我估我未拆啦，但係都貴嘅，成30几-40蚊。咁我就另外自己買啲金邊粉，就諗住嚟緊係會試嘅，係、啦，試整金邊粉。 因為好多人。喺疫情咧，就不停試好多自己平時唔煮開個餸啊！我就煮嚟煮係咧，就冇試新嘢，總都係煮我自己識煮嘅嘢。 係啊，同埋我會覺得而家就係點解頭先我話方便咗咧？就係、以前可能你煮個金邊粉，你話佢咪好難，未必好難，但係你可能要用好多唔同嘅醬料，例如糖啊，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嘅料啊， 係要切好多配菜咧。 係啦，咁但係而家咧，你一包嘅時候啦，你可能就直接倒呢個醬落去，你就已經唔需要額外再買。即係譬如可能有陣時你一啲陳醋啊。又或者可能紅醋啊，呢啲你可能真係用一次，你唔係成日用噶嘛，咁、你就好嘥啦。咁所以而家坊間就已經多咗好多呢一啲，直接就係買你嘅一次煮嘅份量，咁你就唔需要嘥啦。 哦，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健計劃合辦展翅清健超新星， 知成語開心字典， 撞鬼聽到你把聲即刻唔 grand 啊！ 莫莉声声，今个礼拜我又嚟学成语啦。你有咩题目系准备俾我噶？ 成语学习一，你真系晓先得喎。今次，因为今次咧就有一个见习飞机维修员，咁啊睇下你用咩成语去形容佢啦。 哦，好简单啫，一定系机场碌碌啦。因为佢哋喺机场做嘢，就要帮人换碌，换两个碌咧就机场碌碌，换四个碌咧就系机场碌碌碌碌，换六个碌咧就系机场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啦！ 撞鬼你咩？佢一日换50架机，今日有排碌。你啊，一次衰过一次嘅，不如嚟听下今次我哋嘅学员麦成晓嘅故仔，先至再同我哋讲啦。 好，今日喺我身边又有另外一位嘅展翅清健超新星，点称呼？ 我叫 Alex。我系一位见习嘅飞机维修员。 系，听讲话你有个比较特别嘅兴趣，我好有兴趣。你好中意砌嘢喎，砌咩呢？ 砌電腦。 幾時開始有呢個習慣？ 中學嘅時候。 阿 Sir 教嘅？ 自學。 點學翻嚟啊？ 上網 YouTube 睇教程，跟住由 basic 去到砌到一部出嚟咁。 真係咁易嘅咩？ 都唔係好易，但係 如果真的要學的話都學得成的。 第一次砌成一部機是什麼時 候？中四中五，大概那些時間。 那部機要多少錢？ 幾千元。因為那時 候不值有限。 是不值有 限。那你就經常去鋪高燈的人來的？ 間中啊。 一個禮拜會去多少次？ 一個禮拜沒有，一個月可能去一兩次，兩三次。 是不是次次都有人買的？ 不是啊，去看看現在市況。 看市況，即是什麼？看市況的意思是看看出了什麼新機啊，是啊， 還有啲價格會浮動啊，啲零件。 哦，即是會升的？ 會升會跌啊，可能跌的時候再入手啊。 哦，有沒有炒的？ 冇試過炒，但是有得炒的。有市場的，但是我自己不會咯。 你試過砌過最貴的部機是？ 大概$10,000到。 咁呢部機就攞嚟基本上咩功能都 要用到嘅功能都有嘅，但系專業嗰啲嘅功能就可能會比較弱啲咯。用到嘅都，但系會比較 handle 上可能會比較吃力啲。 咁會唔會係即係中意砌機，即係砌電腦啦，然後就揀咗呢個飛機維修嘅工作咧？ 都是这样说。 两者之间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很类似的感觉或者性？ 因为飞维修都是由将架飞机拆下来啊，跟着维修完之后又要装上上去啊，这样。所以跟砌电脑一样，都是由零到去到整架机这样。 我想知道你即参加这个计划的时候，那个叫做整个的准备啊，去到真的工作中间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一開頭參加了計劃之後，會有一個職前培訓啦，一個月。會俾我哋首先初步明知道一下之後個工作可能會要用到啲咩技能啊，例如一啲電工啊，一啲金工啊咁樣，去俾我哋試咗先嘅，即係俾我知下我哋可能要做啲咩啊未來。之後即係入到公司嘅時候，就會有在職培訓，一路做一路會有一啲師傅啊咁樣去帶我哋去去做訓練啊，之後俾我哋知道咩係維修手冊啊，一啲工件上嘅分別啊，一啲飛機型號啊咁樣俾我哋知道一下。 多唔多嘢要背啊？ 都還好啦，因為通常啲嘢都係做得多會 記得， 會熟，係啊，係會記得，唔使點樣背。 係一般翻工時間即翻幾耐？ 翻8小時。 但係係輪即輪班啦，定係 regularly 咁翻嘅？ 有啲同事會輪班嘅，但係而家我嘅狀態就係唔使輪班，朝頭早8點去到夜晚5點咁。 辛唔辛苦咧？呢份工即係。感覺上好似即首先應該唔係有啲喺有冷氣嘅地方工作啦，因為個舊年我自己有跟過去睇，咁都熱嘅。即你話而家11、12月涼涼地，又或者夏天真係會出事噶嘛？係咪真係成日做到身水身汗？ 都係啊，尤其係可能啲旺季，即係飛機行業嘅淡季，即係我哋嘅旺季。因為通常啲飛機唔起飛嘅時候，就會入我哋公司去做維修啦。咁我哋就個工作量都會比較多咁。 咁攰唔攰咧？ 都攰嘅，因為始終都要行上行落啊，又要去少少即 係體力勞動。 係體力勞動。 但係開唔開心咧？即係翻呢份工作。 開心的，因為都認到很多不同的朋友啊，同事啊，即大家都傾得埋啊，一起玩一下咁啊。 即自己本身細個有冇話有啲咩目標咧？ 細個冇乜特別嘅想做。希望希望出到社會，起碼揾到份穩定的工作去，去維持一下自己嘅興趣咯，維持一下。 即可以砌到肌肉夠力嘅興趣。 都有少即系砌机之余，可能有少其他嘢，可以有钱买下咁啊。 咁而家呢份工作即系so far都满意啊，其实系咪？ 满意啊。 有冇话即系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个人唔同咗咧？ 個人會唔同咗咧，因為我哋公司好注重團隊啦，因為做嘢嘅時候都係一個團隊去做啦，咁溝通方面好重要。咁入到公司同好多同事認識啊，每日工作都要溝通下，令我自己可能平時都少講嘢啊，翻到工之後可能會即係個講嘢慾會多咗啦，因為要溝通下。 飛機維修我成日以為係好似車房咁得一個人做嘢，但都要同人傾嘅，即係要合作嘅，係咪？ 要合作，因為好多時飛機咁大隻，好多時一啲工作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得曬，要可能要幾個人四五個人咁一齊去做先完成到。 即係開朗咗啦，參加完呢個計劃嗰日。 係啊。 有冇話嚟緊有啲咩目標咧？ 希望可以做到飛機維修嘅工程師啊。咁可以叫升職高啲 哦，升職係即係揾多啲錢啦、啊。咁有冇話需要即係諗住再進修啊，或者再點樣裝備自己先可以即係去再進一步咧？ 要去讀翻啲相關課程，可能飛機維修嘅 IFE 嘅課程啊，或者之後再可以睇下可唔可以讀完之後可以去考呢個工程師牌啦、 啊。有冇信心啊？ 信心就有嘅， 你好冇信心我讲呢句，俾啲信心嚟讲啊，有 有， 但系咩咧？ 但系条路比较长，因为毕竟自己个年资都比较浅啊，因为做工程师要都颇多嘅年资先可以去做，所以目标都系赚下经验啦，去睇下自己可以再进修。再睇可唔可以考到工程師牌？ 哦，唔緊要，你仲後生啊嘛，俾啲信心自己好唔好？ 好， 係好嘢，呢句好好得好好。咁大聲啲講拜拜啊， 拜拜， 好嘢。 莫理聲聲，咁究竟正確嘅答案係咩啊？ 梗系用展翅高飞啦！除咗系食住我哋计划个名之外啊，仲可以形容学员嘅成就，未来一定可以展翅高飞嘅。年轻人，你下集再嚟过啦！ 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长黄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难教义利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至悟透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相恋 今天这抉择轮到我，比虚构戏剧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首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前头日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扣，凭着爱不足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记往不咎，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 而家听紧嘅系张敬轩嘅新歌啊，歌曲名字叫做《俏郎君》，转个头咧就会有125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敏感时刻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先听一节新闻啦。